谢谢江大哥，感谢主，今天是我们的圣诞主日，然后今天我们有精彩的这个献诗节目，要献给我们的主，也希望弟兄姐妹们今天在这个圣诞主日真的能好好的 enjoy 我们的这个圣诞的这个 party 哈。感谢主，我们第一个节目呢是让我们学龄前儿童来献上耶稣生日快乐这首歌，我们请我们的学龄儿童来前面来准备，然后我们请我们的儿童植物学的校长素贞姐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些孩子们，好吧，我们现在孩子有增加了不少，所以请她来帮我们介绍一下。那个可不可以帮忙带他们上台？ 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是学龄前儿童，有四位小朋友。Kevin 过来。Kevin 还有 Esther 还有 Julia 这对双胞胎。OK。还有那个 Aria。OK。好。我们今天要小朋友，我们今天要庆祝的是什么？是谁生日？我们要庆祝耶稣生日，对不对？对，是耶稣，是不是我们最大的礼物？是神给我们最大的礼物。OK， 你们准备好了吗？要不要我们庆祝耶稣生日快乐？好，那上台，好，上整齐。OK， 还有我们有我们的 Youth Group 来帮忙。那个 Vanessa 跟那个 Jessica， 欢迎他们。啊，还有 Halina 是我们的大姐姐。还有那个 Esther 的妈妈，还有那个 Julia 的爸爸妈妈，还有 Aria 的 Grandpa 一起。OK。好，我们开始。 耶稣生日快乐，圣诞节已来到，漂亮的圣诞树，还有圣诞礼物，这些都是为你。家家户户歌唱，唱出你的荣耀。耶稣生日快乐，耶稣我爱你。 耶稣生日 谢谢我们学龄前儿童。 爱你。 我们再次给他们掌声，好吧？谢谢，谢谢我们学龄前儿童纯真的表演，耶稣生日快乐。也谢谢我们的 Youth Vanessa 跟 Jessica 的帮忙。接下来我们要请到 Warren 以及邝弟兄、邝嫂和公颖姐妹的这个献诗《一颗谦卑的心》。我们请 Warren 上台，公颖、邝嫂还有邝弟兄。对，站在中间上面好了。 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求你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要跟随你。帮助我更多的祷告，帮助我更深的依靠，单单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深深相信你，深深敬畏你，一生要跟随你。 哦，给他们一个大的掌声！ 感谢主，求主赐我一个谦卑的心，也赐 弟兄姐妹们都有一颗谦卑的心。 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啊！刚才邝弟兄他今年是从死里复活，他面临死亡，但是我们的神主耶稣基督救了他的命，他今天可以站在这里高声来敬拜来赞美，哈利路亚！我们给神一个掌声好不好？好，我们下面是我们的 Warren， 我们要为我们演奏钢琴独奏《快乐颂》，给 Warren 一个掌声。我们给 Warren 一个大的掌声。 Warren 是我们中间最最快乐的孩子，哈利路亚。我们接下来是我们的 Adela， 要我们来歌唱 Oh Holy Night。 哦，不是啊，是 Annie 是吧？好， OK， 是我们的 Annie 有舞蹈。哇，这个是加出来的，哈利路亚。哦哦，对不起对不起，是 our God Warren 加上 youth， 哈利路亚，对不起啊。好，我们欢迎我们的 youth group， 还加上我们的 Warren， 要我们表演 our God， 我们给他们一个掌声，欢迎他们。 Our God is healer, awesome in power, our God. nations we rise, there's no one like you, none like you. Our God is greater, our God is stronger, God, you are higher than any other. Our God is healer, also new power, our God, our God. Our God is stronger, God, you are higher than any other. Our God is healer, also new power, our God, our God. Stop us, and if our God is with us, then what can stand against? And if our God is for us, then who could ever stop us? And if our God is with us, then what can stand God is good. 再给他们一个更大掌声好不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下面是 Adela, O Holy Night。 The stars are brightly shining. It is the night of our dear Savior's birth. Long lay the world in sin and error pining, till he appeared and the soul felt his word. A thrill of hope, the weary world rejoices, for yonder breaks a new and glorious morn. Fall on your knees, O Divine, how nice when Christ was born. How nice, divine, how nice, divine. Truly, He taught us to love one another. His law is love, and His gospel is peace. Change shall He pray for the slave is a brother, and in His name our oppression shall cease. Sweet hymns of joy in grateful chorus raise we, let all within us praise His holy name. Christ is the Lord, the name forever praise we. How well, no well, how nice, how nice, divine. No well, no well, how nice, how nice, divine. 哇，谢谢我们大爹了，哈利路亚。我们接下来由我们这里非常年轻的 Amanda， 还有古筝夺奏奇妙恩典，哦，奇异恩典，啊，这是王东他的爸爸在 set up 的时候，我们今天有一个非常兴奋的礼物哦，我们小谢站起来。我们小谢今天带来一些礼物是要送给我们我们姊妹的，哈利路亚，是非常棒的那个是什么梳子，你会用这个梳子打扮得非常的漂亮，所以我现在要请我们的执事会主席江弟兄来分好不好，分给我们的所有的姊妹，哈利路亚。哇，我们今年那个 Amanda 是不是几岁？十岁？九岁？我们 Amanda 才九岁，哇，她这个古筝是非常的那个优秀。Where is Amanda？ 如果你还没有拿到梳子的话你可以举手啊，但是弟兄就免了，哈哈，弟兄免了啊，除非你的头发要长到像我们张老师这样长长的，哇，给我们阿美娜一个掌声。 听。啊，真的，我们 Amanda 真的是了不起，太棒了。哈利路亚，报给 Amanda 再来一个掌声，好不好？加油 ，Amanda！ 哈利路亚。我们接下来有我们喜乐小组，他们要来我们来歌唱《新生王歌》，好不好？我们欢迎我们的喜乐小组。喜乐小组，来，我们来给喜乐小组加油来。 欢迎天降和平王，欢迎辉煌公义光，他赐世人新生命，他消痛苦治创伤。听啊，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于新生王。 那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于新生王，圣人荣家常欢喜，地上平安人蒙恩，兴起世间大小邦，其余诸天共颂扬，天长地合喜不胜，基督生于伯利恒。听那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于新生王。 基督本为永生主，天使天君即拜服，末世竟然有天降，生于童女成人状， 至高上主披肉体，圣道化身真降地，甘于世人垂下地，乃我主以马内利。听那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于新生王。 和平王，欢迎辉煌公义光，他赐世人生命亮，他笑痛苦治创伤， 谦卑放下天荣尊，将世救人免沉沦，要使罪人得重生，蒙恩常与主相亲。听那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于新生王。 万国救主万国王，愿主居于我心上。 魔鬼权势全瓦解，使我胜过恶世界。罪行消除无惧气，从此引诱诸神心，基督降生救世主，罪人福得主爱宠。听那天使高声唱，荣耀归于新生王。 听那天使高声唱， 荣耀归于新生王。 荣耀归给耶稣基督，给我们喜乐小组再一个掌声，好不好？哈利路亚！我们接下来是有张辉、龚颖、Adela 还有 Lia， 他们要为我们来演唱《Jesus Fishing》。 好不好？给他们一个掌声，欢迎他们。 你准备一下。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啊！我们这一次的圣诞的献诗呢，很多首歌，其中最早开始排练的就是这首《Jesus Version》。这首歌呢，讲出来大家就晓得，它是由我们台湾的一个流行歌曲的小天王周杰伦，他也是基督徒，这是他做的唯一一首基督的诗歌。那我们今天就来献唱这首歌给我们的主，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看看我们练习的成果。 光和黑暗就此被分开，耀眼光彩， 你就是爱，万物从你而来，空气之中弥漫着永恒的气息，生命奇妙和惊叹，你让这一切都有了答案。 今天世界围绕着你打转，爱的言语，爱的放肆，都让人崇拜。 Jesus Fashion 的时代，你离开了高高在上偶像的宝座，人海之中紧紧牵住我的手。 你的爱不断的让我着迷，万有引力，世界都被你吸引， 无可取代，你永远都在流行，千年如一日，我都如影随形。 安心，允许就在板桥踏错他之地， 武汉心意真诚坚持到底，爱不可思议，你就是唯一，我心中的心。如期如盼，世界有你安排，寒地和海，光和黑暗就此被分开，耀眼光彩， 你就是爱，万物从你而来，空气之中弥漫着永恒的气息，生命奇妙和惊叹，你让这一切都有了答案。 今天世界围绕着你打转，爱的言语，爱的放肆，都让人崇拜。 Jesus Fashion 的时代，你离开了高高在上偶像的宝座，人海之中紧紧牵着我的手。你的爱不断的让我着迷，万有引力，世界都被你吸引。无可取代，你永远都在流行，千年如一日，我都如影随形。你的爱不断的让我相信，也许就在板桥场所他之地，无换心意，将承诺坚持到底，爱不可思议，你就是唯一，我心中的心。 梦里出现伊甸园黑暗权势的鬼魅，你救我脱离亚当和夏娃所犯下的原罪，自由意志里我选择不犯罪的 DNA， 全都因为 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J 你的爱不断地让我着迷， 让我着迷， 万有引力，世界都被你吸引， 无可取代，你永远都在流行， 千年如一日，我都如影随形。爱不断地让我相信， 让我相信， 一句就在梵高场所他之地，无换心意， 将承诺坚持到底，爱不可思议， 你就是唯一，你的爱不断地让我着迷，万有引力，世界都被你吸引，无可取代，你永远都在流行，千年如一日，我都如影随形，你的爱不断地让我相信， 让我相信， 你依旧在梵高场所他之地，无换心意，将承诺坚持到底，爱不可思议，你就是唯一，我心中的心， 我心中的心， 我心中的心， 我心中的心， 我心中的心。 谢谢，感谢主， 哈利路亚，我心中的心，耶稣 ，Jesus Station， 哇，他们好棒哦。他们有没有比周杰伦还要棒？给他们一个掌声好不好？哈利路亚！ Jesus Fishing， Jesus Fishing 就是要我们将耶稣基督带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带在我们的身上。哈利路亚！感谢主啊！哇，听说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奖，都有礼品，是真的礼品哦。我们刚才素生姐，哎，素生姐在里面吗？哦，她在服侍我们的学龄前儿童啊，她为我们每一位准备了礼品 ，Jesus Fishing。所以我现在要请我们，哎，江道哥躲去哪里了？是不是拿回家了？哈，江道哥来分 Jesus Fishing。所以呢，你拿到 Jesus Fishing 的时候，你要把它带在你的身上。好不好？好好，下面我们真的请到真人周仁杰来到我们中间。 周仁杰、啊、 周杰伦、嗯、周仁杰是谁？周杰伦是我的弟弟。好，那个我们现在有耶稣礼赞的原唱作者张辉跟 Wendy来为我们演唱《耶稣礼赞》，给他们掌声。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那个，感谢主。在开始之前，先跟大家说一下，那这首歌是我在卡车上创作的。谢谢。当时我们是两个主副司机轮流在开这个车，我是主驾，然后我要看着那个副驾是个新司机，我在后面，然后我就向主祷告，我说主啊，我说这次这个在圣诞的时候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我要有一首自己的作品来敬拜你。我说我向主祷告，我说你一定给我一些灵感。然后呢，他就给我一些灵感。那词当时写的时候，我只能拿那个手机，它有一个 app 叫做 page， 就类似于反正我们国内用的那种 word， 然后用它把词给写上。之后呢，曲子给了我灵感之后，我没有写谱的这个笔啊什么工具，我就一句一句的给它录下来，然后回去之后把这个谱子给整理出来，那就是现在大家听到的这样。我的唱功有限，主要敬拜主，感谢主，谢谢大家。 你的宝血洗清了我的罪，我无助时你亲吻了我的嘴，身穿白袍，头戴金冠，你是我圣洁的救主。 在神社中瞻仰你的容美，我心中你是慈爱 谦卑，圣灵下降，恩膏满溢，跟随你，我无怨无悔。 这就是你，救主耶稣。看到你双手的钉痕，每当想起你十字架上的苦痛，你的刑罚是我的平安，你的鞭伤是我的医治。这就是你，救主耶稣，荣耀归你，爱你无限。我祷告奉你的名，使我更加有力量，地动山摇，大海咆哮，热血仍流，信心当强。我祷告山摇，大海咆哮，热血仍流，信心刚强。 这就是你，救主耶稣，荣耀归你，爱你无限。 是你，救主耶稣，荣耀归你，爱你无限。 每当看到你双手的钉痕，每当想起你十字架上的苦痛，你的刑罚是我的平安，你的鞭伤是我的医治。 谢谢。 哇，哈利路亚。哇，真的太棒了！谢谢张辉，Wendy， 那个神的爱在他们中间。好，我们下面是最后，是我们有一个大合唱，普世欢腾，天使在高声唱，好不好？我们请大合唱的预备，我们要上来。哈利路亚！真的，神的爱在我们中间，凡来到神的家当中的，他们的生命得到改变。张爸爸在这里吗？哎，张妈妈，张爸爸，你今天所看到的，你的儿子张辉，还有你的儿媳妇，跟你在国内认识的有什么不一样？ 很大的不一样，进步了很多啊！ 哈利路亚，他们成为一个新的人，因为他们找到了圣诞节的最大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生命的救主，以至于你知道吗？张辉过去在国内的时候，他爸爸妈妈知道那个生活的光景，但是他今天可以站在这里，站在这里高歌来敬拜我们的神。哈利路亚，我们欢迎我们的大合唱队。 之处啊，在至高之处啊， 荣耀归于神呐、啊， 荣耀归于神呐、啊。 祝天万物歌唱，祝天祝天万物歌唱。 万唱救主降临，大地间他为王，为人中心预备地方。 祝天万物歌唱，祝天万物歌唱，祝天祝天万物歌唱。 至高之处王归于神，在地上归于的人。在至高之处王归于神，在地上面归他喜悦的人。 好不好？ Merry Christmas. Joy to the world. Merry Christmas.